这样的一个读法 ,20 后边加上 th, 应该读成 20th, 啊 ,1969 年7月20日这一天 was an important day, importan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确实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Two Americans landed on the moon, 这里边有一个词 land,land 就是登陆或者是登上什么的什么的意思。Landed on the moon 意思呢就是登陆月球。有两位美国人登陆了月球，在这样一天。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呢？ Their names were Armstrong and Aldrin. Yeah, 这是他们的名字 Armstrong and Aldrin. 他们是怎么去的呢？ They went in a spaceship. Spaceship 是太空船。They went to the moon.In a spaceship, 这两位美国人呢乘坐了一个叫 spaceship, 乘坐这个太空船到达了月球。这个太空船的名字就叫 ,its name was Apollo 11, 阿波罗11号船。那么11号船到底是怎么起飞的呢？ Apollo 11 left Cape Kennedy on July the 16th. Yeah, left, 它的原型呢是 leave. 这个 Cape Kennedy, 这是一个地方。叫肯尼迪角 Cape Kennedy, 他是在7月16号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肯尼迪角 and went about 385,000 kilometers. Kilometers 意思呢是公里呀、yeah, 飞行了大概有385,000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went 385,000 kilometers. 这个旅行用了多长时间呢？ The journey took 3 days.The journey took 3 days in a spaceship, went 385,000 kilometers. 坐着太空船经过了385,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and took 3 days, 用了3天的时间。On July the 20th, the spaceship landed in the Sea of Tranquility. Tranquility 呢意思是宁静啊，这个 the Sea of Tranquility,这样的一个叫宁静海的这样一个地方 landed 就是着陆了 landed in the sea of tranquility 在这个7月20号的这一天。那么是谁第一个从太空船里走出来的呢？ Armstrong first stepped onto the moon. Armstrong 这位美国宇航员第一个啊，踏上了月球，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踏上月球，所以大家想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个 Armstrong 是怎么样从这个太空船里出来的。 First step onto the moon, 这个 step 在这里呢是动词，是走出啊，踏上 step onto the moon, 啊，踏上了月球。之后呢他们又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考察，都有什么呢？ The two men walk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On the surface of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在什么什么的表层。Surface 是表面的意思。They pick up some rocks. Pick up, 以前呢和大家介绍过，就是捡起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月球的表面采集了一些这个 rocks, 月球上的一些石块或者是岩石。And put them in the spaceship. 啊，把他们呢放回了太空船，放回太空舱。They jump up and down.Up and down 指的就是上上下下这样的来行走，在月球上行走。 Then they put a flag in the ground. 他们在这个月球的表面呢还竖起了一面旗帜。 They were tired after their moon walk, so they rested. 穿着厚重的宇航服在太空上行走， so they rested. They rested means they relaxed, they took a rest, they took a breakThey didn't walk anymore. 不管怎么说，他们就不再行走了。这个 rest 就是 stop walking 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要离开月球，返回地球了。On July the 21st, Apollo 11 left the moon, 离开了月球 and returned to the Earth, 回到了地球。3 days later, it came down in the Pacific Ocean. 3天之后 ,it came down.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这个阿波罗11号、这个太空船 came down, 从上面下来 in the Pacific Ocean, 降落在这个太平洋上。 A ship took the men to America and to their family. 有一艘船带着他们回到了美国本土，回到了他们家人的身边。